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诱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欢迎回来收听《胜在有心人》。今天呢就很 dry， 得回我一个，没办法，阿猫呢就请例假，阿蓝呢就请事假。 我应该有一个病假的咩？ OK OK， 那都OK 啦，病事假或者病例假咯。 是啦， OK。 那但是为什么都有把声呢？ 冇错啦，就是大家唔知记唔记得上一集，在上一集嘅嘉宾就是阿森啦。 系啦，我又出现啦，我啲蹬脚噶。 其实唔系，我哋平时就太过吵吵闹闹啦。咁今次既然得翻我一个啦，咁其实我就 show 翻我正常嘅一面俾你哋睇啊。其实我系超级正经嘅。 然后咧就揾一个好斯文嘅， 你讲你 系， 哦。 是本来好斯文。 是啦，咁其实点解我哋会翻 check 阿森呢，就有原因嘅。就係、是、呢一样嘢呢，我好想呢帮佢喺呢个节目里面帮我解开我嘅疑团。但係解开疑团之前呢，我好想讲一样嘢，本年度最佳新聞啦。 咁啊，梗係活塞男啊， 简直可以入十大咯！我想讲， 我系睇到好血脉沸腾啊， 血脉沸腾！你知咩事先？ 我梗系知啦， 冇可能唔知，全香港人都知咯，真系，即系我完全谂唔到一个咁白痴嘅，即系完全系嗰啲叫做咩啊？李智慧都揾翻啲正常少少嘅方法，你有乜理由塞到个一寸窿度啊？我想讲。即是他看小自己啊，定是怎样呢？但是不是、我看回有些forum 那些报道呢、就说呢其实有些消防员呢去救他呢、他已经是那碌东西是已经拳头那么大的了。 因为冲着血嘛。 但是那些人又说他吃药，吃过药。 我也有听过。 但是不知道真定假啦呢啲。 但佢又同人讲话自己做运动啊嘛。 係啦係啦，做运动做到财富。 係啦， 我热得滞，我热得滞，我要吹一吹佢喎。 你会唔会去 gym？ 流汗啦、 去 gym house 嗰度无端端，哎呀好热啊，财富先。 低啦，唔係呀，财富都算啦，你要插落个窿度，我觉得你真係抵死，呢啲咪叫攞嚟碎囉。 咁咪係囉。 佢仲要知衰喎。 做运动呢？ 佢知衰㗎。佢知衰㗎，佢仲要知衰到係话。如果我晕，即如果我痛到晕咗，唔该帮我搵条毛巾遮住块面啦。 如果唔系，我搵唔到嘢做噶，咁样咯。 系咯，呢啲咪真系正宗白痴咯。 我就系其实翻咯，系因为佢冇钱，冇钱去叫街。 咁都去打飞机嘅啫，系嘛？ 打飞机啊嘛。 唔系，可能佢想试一样嘢，就系铁柱磨成针。原来系唔得个 铁板磨成针啊！ 佢就系谂住 铁板帮自己碌嘢磨成针啊！ 唔系，我觉得你用手都得啫，系嘛？ 都话佢打到厌咯。我想话都话我打到厌。 你打到厌啊？ 系啊！ 你打到手软嘅啫，最多打到厌，唔好玩我啦！ 打到手指软啦。 咪系咯，咁就咧本世纪最低 B 嘅新闻啦，即系我完全觉得佢入到呢个健力士咯， 系可以， 系啊，但系我好难想象一条嘢变咗一嚿嘢，我真系好想讲一条嘢点样变一嚿嘢咧。 啊，其实我有谂过咧，如果呢单新闻去到外国嗰啲新闻，即系嗰啲报纸嗰啲咁样咧， 吓， 肯定啲人会笑爆嘴咯。哇，香港原来有人咁样嘅， 唔系啊，咁外国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噶。外国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奇趣性新闻啦、啊，但我即系发生喺香港就唔系匪夷所思嘅，因为佢已经发生咗，因为佢已经发生咗咯， 所以唔系匪夷所思， 系即系乜即系一百岁都唔死都有新闻咯， 系、 即系有啲人喂佢除咗叫活塞男之外咧，仲有其他网名嘅喎、 哦，有咩名咯？我未听过啊， 卡窿男。 卡窿男 系啦，即系阿妈教落令叫卡窿，冇叫卡窿咯。呢啲咪卡窿咯，卡住咗。 卡窿咩？唔系卡窿咩？ 你打牌唔係叫卡窿嘅咩？ 係叫卡窿，咁取其取其諧音啦。佢咁佢係卡窿啊嘛，佢唔係卡窿喎，佢係卡窿啊嘛。好多，我亦都知道有一個歇後語咯，無法自拔。好癫啊！我觉得，我完全觉得香港人真系 好有创意。 佢有创意之余咧，仲即系点讲啊？佢有创意之余，啲人其他人更加有创意咯。 系、哦， 即系冇压力底下嘅香港人系非常之有创意嘅。唔系，仲有诶、即系我觉得最好笑嘅一样嘢咧，就系咧，佢系最终掹唔翻。即系其实我男人冲血，即系譬如你摆落去硬硬地，你掹一下唔得嘅时候，你就。即係 盡量唔諗性嗰啲嘢， 係啦係啦係啦， 翻埋然之後， 但 係 所以佢應該係真係食咗嘢咯。喂，你有錢買偉哥，冇錢去咩咯？ 咁或者唔係偉哥咧，係大陸嗰啲唔知咩咩藥，十蚊一粒咧， 副作用嗰啲啦。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我冇谂过两个人都要爆咪啊！我谂做正经啊，咁仔，呢个叫斯文咯。 系啊，其实好斯文噶。 斯文嗰阵， 嗯， 对住我特别特别唔斯文，唔通死我要检讨喎咁样。 梗系啦，你又唔乸系仔。 哦，原来系咁。 嗯， 嗱，咁我哋讲翻我哋原本讲嘅嘢。一听到卡罗娜即刻漏嘢，想试下拳头咁大嘅滋味啊！ 试下先。 摆落个口度，哦，原来我哋而家呢个嘉宾系有少变态，佢将个拳头摆落个口度咯，应该系食唔晒嘅，佢话唔够阔食唔晒， 系啊，因为我樱桃小嘴咁其实， 好，我哋继续，我点解会喂，我讲翻开头先啦，点解要解开我疑团咧？就系、是、咧，其实我同阿心咧都识咗好多年噶啦， 十年有冇咧？ 唔止。我哋唔好坑啦，唔好坑，唔好坑，即系十年以上啦，由读书开始识起嘅。嗰阵时嘅阿心咧，点样讲佢好咧？就系、是、 唔烟唔酒唔粗口。 系咯，唔烟唔酒唔粗口，即系其实我已经系好小蒲嘅人嚟噶啦，即系对比其他嗰两个主持，我系一个好乖乖女嘅、嗯，即系不嬲都系噶啦，我就一向冇话特别曳，亦都冇话特别乖。 嗯。 咁但系就即系介乎中间嗰扎啦，咁。 即系成日都落街倾偈嗰啲啦， 嗰阵时都唔会嘅， 嗰阵时冇咩， 冇 嘅， 好 少 嘅。我成日暴喺屋企嗰阵时，但系你系比我更甚咯，以我所知。 系啊， 但系而家咧就系、是，阿心打电话俾我，喂，礼拜三、礼拜四嗰啲 ladies night 啊，去唔去啊？嗰扎咯，嗰一扎，点解会咁？我哋其实系不停 keep 住间歇性系有联络噶，但系都点解会咁？点解会进展成咁啊？嗱。以我所知咧，就是因为情商系嘛，唔知系咪情商啦、啊，即系总之、就是、 我觉得呢个唔系好大部分，呢、這个系有少少， 呢、這个系导火线， 应该咁讲，因为冇恋爱变咗单身咧，就可以玩乜都得。 其实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呢个系重点嚟嘅。 我又觉得唔系咯，如果我真系因为咁样而玩嘅话，就一分咗手即刻玩啦，唔会等到咁耐先嚟玩啦。 我觉得系突然开窍。 可能系咯， 突然开窍，即系嗱咁样啦。我哋由头 最初头都系咁， 由头讲到尾啦。嗱、啊，你谂下，其实嗰阵时我同你讲过，我唔记得咗，你记唔记得啦、嗯？就系话如果我系仔，我一定会娶你嘅。即系 因为好贤淑， 冇错。嗱，佢系点样咧？佢系一个系可以好贤淑。譬如可能我去反啦，我去反嘅时候掉低佢喺屋企咧，佢系唔会发老四咯。 系啊， 唔会发老四之余，哦好咯，咁你去啦。跟住仲要乖乖地喺屋企，唔知道做咩咯。 煮定饭啦，即刻冷衫啦。 系啦，喺度即刻冷衫，唔系咯，喺佢屋企做咩啊？即刻冷衫啊，煮下饭啊，煲下汤啊嗰啲。哇，你话呢啲女喺边度搵？ 系啦，咁嗰阵时咧，阿心拍拖嘅时候咧就系、是、咁样噶啦。系啦 ，Exactly。 你唔好讲到，你唔好扮我先得噶，你即刻心啊，你玩啦， 自己咯。 咁啊系咯，但系我就系好唔明白点解会引申成咁啊嗱。以我所知嗰阵时，我都其实好跟进噶呢啲事件都、嗯，都属于跟进嗰扎啊嘛。佢 喂，因为我都会主动同你讲我嘅嘢噶嘛。 即系俾着我嗱，其实咧，点解我会揾佢上嚟咧？因为咧，当其时口交咧，点样教我奶条筋咧，系佢嚟嘅。 原来系我有咁样教你啊？ 系啊。嗱，原来嗰个就系佢嚟嘅，我而家都爆咗佢先。点解会咁讲咧？ 就係呢、這個呢、這個就係我嘅嗰啲叫咩口交嘅師傅。 咪先，咁你條仔爽唔爽先？而家 嗰陣買嗰陣時唔係條仔， 哦，嗰陣時老公 係啦，咁咪 老公 咁咪好好爽咯，咁咪就係好爽咯，就係覺得係啊，即係啲口交技巧咧，就係我揾個真人同你哋講一講啊嘛，可以。 哦，原來咁。 你冇好明顯啦，阿森就係已經唔記得咗講咗俾我知咯， 真係唔記得啦。 但係咁，你試過爽唔爽啊？你條仔？ 咁佢梗係爽啦！ 佢有冇話？哎呀，女朋友好正啊！唔該你多次啊，咁樣或者唔該唔該敬你啊！你條脷敬你啊！唔該咁啊，靜奶喎！ 咁你 feel 到啊嘛？咦？點解舐舐下鹹鹹地嘅？出曬已經少少啦咁樣，咁你知㗎啦嘛？ 下面焗上， 跟住然之後佢自己都頂唔順，喂唔好啦，用翻下面啦咁樣， 即係用翻阿妹妹啊， 係啦，用翻阿妹妹啦咁樣啦， 因為佢已經就嚟 係啦， 得啦係咪？嗰陣時你玩好多嘢㗎喎。但嗱，我想講一樣嘢咯，我自己覺得啦，譬如你嘅第一個咧，係唔會令到你可以好容易去投入性愛嘅，即係或者你自己冇咁識揾位啊，冇咁識即係唔係話你唔識做，而係你冇咁識咁多嘢嘅。 應該咁講，我係比佢更加大膽嘅喺呢方面，即係我有 request 過去。试下其他嘢，但系佢系唔肯噶。 喂，死啦！点解 佢系连去酒店都唔肯嗰啲嚟噶？佢话觉得酒店好污糟啊，酒店会有镜头啊，唔肯同我带我去玩啊嗰啲咧，我有 request 过，我想去玩嘅。 但系你嗰阵时玩过好多嘢噶，以我所知。 玩过啲咩啊？ 唔系，即系嗱，你会可以喺自己嘅。 点解你会知道我唔知道？ 好明显你唔记得咗啦。 冇啊，咪又系一般咁样嘅前奏咯。 例如咧， 含吹奶絕咯， 顶噶喎，磨令揈啊，含吹奶絕磨令揈系咪？你有边part未试过？ 除咗转之外， 含吹奶絕磨令揈喎。 你唔知道啊？揾条脷塞落你个屎窟窿啊！ 哦， 嗰个真系唔得， 转啊， 嗰个我唔得，接受唔到。 咁你有冇俾佢玩過？ 冇， 佢都唔會， 佢都唔會啦。 棒棒都未試過， 嚇？ 棒棒都未試過， 冇啦。 哦， 就係呢樣嘢，所以要分手咯，唔得，滿足唔到我。 啊，因為佢唔肯同你通渠啊嘛。唔係喎，你出句聲應該大把人肯喎。 咩啊？ 你出句声应该大把冇问题噶嘛、 哎？我以为你讲嘅棒棒系玩具棒棒啊！ 梗系唔系玩具棒棒啦，玩具棒棒边够噶？ 我唔得，连玩具都未玩过，我真系接受唔到咯。 即系佢唔肯同你玩啊嘛？ 系 咁嘅咩？ 系 唔系一个即系一对情侣去到某个时间就要出动啲？ 就系去到嗰个时间，佢都唔肯去出动，唔肯去用，所以我咪觉得唔满足咯、 啊。但系咁嗱。之前我哋个 topic 系讲港女啊，你响咪后有同我讲过话，其实你承认你系一个港女喎。 我觉得我都算系噶。 点样先？你好恨钱？ 我恨一个搵钱比我多嘅男人做我男朋友咯。 你唔好反啦，你自己开生意噶咯，做生意噶咯。 咁 你真系反紧反紧噶。 即 係 點啊？我唔明白你講。 即係其實嗱咁講咯，當你某程度上可能你揾即係你已經有翻咁上下嘅工作能力，或者你已經揾某個程度嘅金額嘅時候，其實好多草根嘅啫嘛，你明唔明白？我都係草根嘅一份子。 嗯。 我同你做即係做朋友嘅，草唔草根呢啲好閒啦。但係你話即係譬如去到伴侶，其實我有陣時覺得又唔需要去到咁介懷啫。 或者我想有一個可以俾到我更加多保障嘅人。做嘅男朋友或者老公咯， 咁调翻转咁讲， 好正常啫。 即系我想你企翻喺呢个港女立场讲啊，即系调翻转咁讲，譬如可能佢，譬如钱其实你搵到啦， 其实唔系我搵到嘅。 嗱，永远咧李嘉诚都唔觉得自己搵到钱嘅，我想讲，即系当你可能afford 得起大家嘅生活啦，咁其实。我覺得冇乜話，即係譬如可能真係長遠嚟計啊， 或者咁講即係唔需要好過自己好多，但係起碼大家都差唔多咯。 咁要低過自己，但嗱、啊，即係咁樣，佢有嘢做嘅，佢人工低過你啊，嗯、但係點講啊？佢可能佢可以體貼到你，關懷到你，或者可能佢俾到一啲你想要嘅嘢你，咁你會唔會考慮嗰、那個？ 如果佢上進嘅話，我都會考慮下。 上進呢啲好飄飄，即係虛無飄渺，乜嘢先為之上進？ 所以點解唔一下子揾一個可以比自己更加好嘅人呢？ 即係俾到更加多嘢。係 啦，俾到更加多嘢。 哦。係咯。但係其實咧，我個諗法咧，都令到我咁樣嘅原因嚟嘅。 嗯。 即係可能我即係死啦！哎呀，爆自己嘢噶啦喎，開始真。 抵死 啊！唔系爆自己嘢， 我上嚟爆我啲嘢。 唔系，其实唔系咁讲，应该话，因为其实我好多嘢都哦冇所谓，即系尤其是钱银上咧、嗯，我自己冇所谓。搞到就系话，譬如可能去到离婚嗰阵时候、嗯，可能我自己孭住好多负债，即系到诶都系嗰句咧，还到2011年啦，唔该、嗯，即系咁就会变咗咁样咯。咁、嗯、就其实就唔系好，即系点讲？人哋就会话，哎呀你咁蠢噶，其实呢个系风气问题嚟嘅啫。嗯即係點啊？因為有人覺得你蠢，咁我就唔應該咁樣啦。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啲係冇得救嘅，我呢啲、嗯、即係冇得改咯。 我唔知啊。總之呢個係我嘅目標咯，揾男朋友最起碼嘅。 咁你都唔係好港女啫？ 點唔港咧？ 都話有啲港女好犀利㗎。 咁我又未至於去到上次你同阿南兩個講嗰啲咁。咁我又冇人哋咁好手段，自己知自己事啦。 嗰、那個高 level 嘅， 係咯， 嗰、那個高 level 嘅，咁 咪係咯，係即係嗰啲高 level 其實唔係高 level 嗰啲咧，嗰個真係超班嘅，我真係好唔明咯。 但我真係好想知道邊個，我識唔識噶？ 你唔識噶，你未見過嘅、 哦。算啦， 啲即係嗰啲做 friend OK 嘅，非常 OK 嘅，即係冇問題，因為佢喺嗰度呃咪。即係你有時你可能哦落去飲嘢，喂唔去啦，點解啊冇錢啊得啦嗰啲咧，即係佢有雷嘅。 哦， 但係就佢就去嗰啲人嘅，即係擺明㗎啦，其實佢個目的。 我呢啲咪慘咯，玩嘅冚爛都係自己俾錢，不過咁我都係中意自己俾錢去玩，玩得爽啲。 咁係嘅，唔係喎，即係。俾錢嘅話定義係咩先？ 自己俾錢入場費咯，即係去 clubbing 啊咁樣，自己俾錢入場咯。 咁嗰啲好正常嘅，佢已經唔係講緊嗰啲噶啦，佢高班到好高噶啦，超班噶啦。即係佢係高班到可能每個月現兜兜唔知幾多千，講緊嗰啲噶。 算啦，我哋唔係嗰啲嚟噶。 你未去到咁高班，我等我有機會揾下佢先。我諗佢未必騷我，佢未必會採我咯。哇嚇！你講我爆我自己啲嘢冇可能咯。佢、嗯、會覺得係咁，同埋就係話嗰陣時咧，我會覺得你即係除咗賢良淑德之外咧，你係相夫教子嗰只噶嘛。係 噶。 咁但係而家我又覺得你未必 相夫教子係我當其時嘅目標嚟噶。 但係好明顯做到呢樣嘢嗰個係我咯。 係啊。 嗰陣時好明顯做到呢，即係得出嚟嘅結果啦。當然唔好，但係個問題做到呢樣嘢嗰個竟然係我咯。 係啊， 冇諗過㗎，大家都 係啊， 即係完全係覺得我都話成日講㗎啦。我以前細個，你知唔知點諗啊？嗱，30歲前咧就唔好結婚，結咗婚都唔好生小朋友。但係咧，唯獨是我係最早結婚， 咪就係咯，講大話喺度， 仲要係逼咗兩件， 係咯。 咪就係唔係咁得囉，所以咪就係唔好囉，呢啲太早結婚係唔好嘅，所以而家你咁樣玩我又覺得啊，我又覺得你咁樣玩我就支持你。其實啊，喂講真，如果我真係要去玩幾時都有得玩啦、啊。 咪呀，都驚你過一段時間，我都唔係分咗手之後即刻出嚟玩就玩到咁癲嘅。其實 隔咗幾耐呀？ 應該咁講，一開頭去出去跟朋友出去玩嘅時候，都有啲緬甸嘅出面，即係啲佬啊，唔好 嗨埋你啦， 咁樣嗰啲咧。 但係而家進展都係點樣咧？ 爭啲我望翻轉頭， 咩爭啲啊？你仲要同我講咩啊？阿森先喺度講啊，佢話幾好噶，出去玩一下可以俾人抽下水，又可以抽下人。佢係進展到去呢一個階段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可以大家鬥磨嘅啫咧，唔好話我同你講我冇磨過啊。喂，你未講喎，你含吹奶住磨零鈴做有邊樣冇做過咧？ 含有啦，含同吹其實一樣啫嘛。奶住冇可能冇啦。磨啊！ 咩为之磨先？ 做你咁同条仔磨，咪磨啦！磨到同只鬼喺度磨。 令系点令啊？ 唔知啊，我啲含吹拿住磨令揈呢样嘢咧，就要 只要贪就口啫嘛。 其实咧，其实唔系磨令揈就可能其实系 less 界嘅。 哦，咁我唔知啦。 揈我就 唔 知啦。 less 界嘅。 揈我唔知啊，呢啲要问翻阿南，我得闲问翻佢。 好啊。 含吹拿住顶，我通常系含吹拿住顶嘅。含吹，含吹 唔顶点知咸咸死。 我又想问你啦，嗰阵时你条仔中唔中意你用口啊？ 有边个男人唔中意用口呢？其实， 喂，我想讲、哦，你教完我之后呢，我啲男伴唔 系 好中意喎，系喎， 点解呢？ 我唔知喎、 哦，因为你两只牙尖啊，你咬亲佢哋啊， 唔关，喂，嗰只牙喺侧边噶， 都系啊， 唔系嘅，佢哋唔系呢个原因嘅， 系啊， 唔系呢个原因， 因为你觉得点样唔中意呢？ 我成日觉得男人系贪新鲜，未试过就想条女同佢做， 吓、啊。 可能 唔系噶喎，久唔久佢会有揿我头落去噶喎、 哦。系啊， 系啊、 嗯。可能我好近啊，唔使你揿我已经想揿啦。好大镬， 得矜持嘅。 O K 啦，你想我点矜持啊？你想我点矜持？你讲。 唔得，对住个男朋友都要，冇啦嗰啲咧。 我想讲一样嘢咯，其实咧，港女咧有另外一个特质比较粗鲁嘅。当然啦，我系粗鲁一份子，所以我都系啊，即系我系都系属于嗰扎噶啦。咁调翻转啦，我又喺度想讲，其实会唔会，譬如可能，其实有阵时有啲人都会讲嘅话，其实讲国语咧系温柔啲。即温系啦，即会温柔啲，可能会语气会娇嗲啲。咁但系香港女仔讲嘅嘢咧，就会系 掘啲咯， 系啦掘 冇尾音咯。 但系个咯字咪即譬如冇尾音咯， 唔系尾音咯。 我唔该你啊。咁系咁国语系点样尾音啊？ 没有尾音啊？ 不是尾音吗？ 美 唔知啦，是但啦， 美 即系总之就人哋嗰啲讲国语咧就可以好， 唔系喎，系美喎。 算啦，我哋唔好再研究啦。总之就系话国语同广东话其实有阵时有个分别嘅， 系啊， 系啦。 咁 但系 觉得佢哋温柔啲系好正常， 但系其实佢哋系真系温柔啲噶， 系对住男人识得去温柔咯，即系温柔嘅时候就真系会可以好温柔咯。都系恶嘅时候，真系可以一个残鸡婆咁样咯。 咁唔系，但系香港啲女仔通常都俾人话残鸡噶啦。 其实我都唔知点解，我都冇残鸡啫。 但系啲人话你残鸡啊？ 冇啊。 哦，但系有啲系 港女残鸡咯。 都系嘅。我下一 part 再翻嚟讲下呢一 part 啦。 有 iPhone 嘅你系咪想交流下使用心得咧？ 冇 iPhone 嘅你系咪总系想认识多啲、知多啲咧？ 咁记住，我哋 iPhone 二节目为大家会特别喺每月最尾一个礼拜五举行 iPhone 茶聚。 有 iPhone 嘅 Tommy， 冇 iPhone 嘅西原子， 仲有 Stella 咧。 到时喺茶聚度见你哋啦！ 想知道详情，咁就要留意 Mobile Radio iPhone 二 Forum 里面嘅公布啦。 绿色系啲乜？同志定系俾人吉？ 同志爱新鲜定系 boyfriend 大过天啊？ 鱼塘入面有啲咩声呢？我知病系咪咁得人惊啊？ 唔理你系咪同志， 一心起码听一次绿色和尚子。 好啦，入翻嚟我哋呢个好正经嘅胜在有心人啦，好唔惯我系阿晴啊，仲有我哋嘅嘉宾，就系阿心啦。好，我哋头先讲紧港女嗰啲叫咩啊？ 残鸡。 残鸡，其实与其话残鸡，不如话野蛮啦， 系咯。 但系其实系女人都野蛮噶。 哎呀，我唔知点讲， 点样讲啊？直接讲啊！而家 觉得我野唔野蛮啊？ 其实你一，唉，算啦，都话我理解唔到点解你由一个咁贤良淑德嘅人变到而家。 林志志 系啦，你林志志真系林志志噶。 系咯， 野蛮嗰个系我咯， 又唔发脾气， 系咯，又 好奇怪，我都唔知点解我唔中意发脾气啊。 喂，你真系唔发噶喎、哦？ 唔中意发敏感， 唔中意发脾气咯。但你有冇程度上 你应该咁讲，会发敏感，但我会掹自己喺度掉嘢，但我唔会发人脾气喺度嘈人咯。 我会觉得古怪啲咯。 系咯，好怪哦。 你系一个，其实系一个怪人嚟嘅。嗱，最怪一样嘢系咩咧？最怪一样嘢就系咧，嗱，我都话我头先 上一 part 讲过佢点样贤良淑德啦，即系可能又唔会发脾气啊，即系又唔会，即系个男朋友掉低佢，哦，我去反啦，你喺屋企啦，咁佢又可以哦。跟住哦，咁你玩得開心啲嗰隻嚟嘅，即係其實係 dream girl 嚟嘅，即係總之我都係嗰句，如果我係仔，我會娶你嘅嗰陣時，嗰陣時，但可惜我生少咗啲嘢，漏咗攞，可能喺阿媽個肚裏面， 唔係擺咗喺心口嗰度啫嘛，分開兩橛。 哇，咁好細喎，我諗我冇咁細。 食咗藥之後嗰粒得唔得啊？ 拳頭啦。啊，冇啊冇啊，好，我唔，但我唔会塞落嗰一串窿度啦。嗱，咁样啊，嗱，即系最令我哑然嘅一样嘢咧，就系话你竟然系而家有个 S P 咯。 系， 其实系咪因为你对性有渴求咧？ 我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女人来的咯， 即有 所以我是那段时候我是会主动去 request 我想这样这样这样的，即我对性是不会怕丑的咯， 即持于一个开放的态度， 是咯，等于吃饭，起我的 concept 是等于吃饭， 啱啊， 是啊， 是的， 是的， 即所以你就是有即有性的渴求，所以才引致你有 SP。 但是为什么不实实在在找个男朋友？ 我觉得因为是现在我真的太过喜欢去玩，太过喜欢去 party 去 clubbing， 即每一次都是玩完之后觉得，妖，我做什么事要找个男朋友，好像我的 friend 又要喜欢去玩又要有男朋友，然后又要吵架，无端端不断在这样循环，那我找男朋友来做什么？我这么想去玩， 你有几想去玩啫？嗱，其实嗱，可以话俾你听，阿猫咧仲难玩过你嘅，好明显噶啦呢样嘢。 睇得出 ，OK 啦。我哋又响佢哋唔喺度嘅时候爆晒佢哋啲嘢，死啦今次。即系佢系超级难玩嘅，难玩到可能基本上佢一个礼拜冇乜几好，即系会系唔系成日喺屋企嗰只啦，即系唔会成日喺屋企瞓。我就唔系噶嘛，我一定要即系死都要死翻屋企瞓嗰只人嚟噶嘛。但是你是可以怎么说，你那个转变很大啊，你明白吗？ 是啊，真 的啊。是大到呢，你想想你要去玩你怎样才为之难玩先。嗱，阿妈我讲过啦，阿妈的情况就是说她可能即是不是成日在家睡的，即是可能有人做了一些 friend 家睡的，即是去条仔家睡那些 skip 啦，家已经。 那些很正常啫。 即是可能她有人做一些 friend 家睡的，即是她直接不愿在一个自己的家去 stay 这样，即是不会咯。 嗯。因为点讲咧？对比起以前嘅我，我觉得而家好难玩咯。 咁点先？唔可以咁样嘅喎，一概括地嚟讲，我个不嬲都唔难玩。 差唔多一个月有三四晚出去玩咯。 有咩咁好玩咧？ 唔知嘅喎，其实。总之就系想出去，或者系我而家呢排就好中意 clubbing， 就系因为好想着到好靓咁样出去跳舞，咁样好开心，好开心。 同埋磨啊又 系啦，最重要呢一个就系重点啦。 磨下睇下佢个碌有几粗啊， 有几快起机。 咁最快几时啊？即系最快几耐啊？ 一阵间啊，我谂都冇一个字， 一个字耐啦。使唔使一个字啊？ 系咯，差唔多啦。 即是好快就 一两分钟一隻歌都唔使囉。 喔，咁又去到中间最高潮嗰段咩呀？ 咁我唔知啦，我又未试过即係咁样跟人返去人哋屋企。 嗯，但係就即係唔係呀，即係咁样去玩啦，同人跳舞呀，成呀呢样呀。咁你 enjoy 啲乜嘢呢？ 真係俾人揽。enjoy 俾人揽。 enjoy 嗱，所以各位男听众，其实女人系真系好中意俾人揽嘅， 系啊， 即系嗰个俾人揽住嘅感觉系等同俾人保护住啊， 可以咁讲啦， 即系我就成日想讲嘅，我就成日好想咧，即系俾人有呢个捧喺呢个手，即 系 手掌心呵护嘅感觉， 啊啊 exactly, exactly. 但系咧好明显我系唔，我系呢啲失败者啦， 唉，咁又唔可以咁讲嘅，你未遇到， 就算呢个都系嘅咯。即好明显，我阿妈都成日讲啊，好明显你锡佢多过你，佢锡你啦。咁我哋有一个问题喺度啦，亦都 咁啊系 呢啲 冇得拆解嘅， 冇得救噶啦呢啲有佢 啦， 即呢啲可以行到几耐几耐咁样咧。 我 已经化咗啦， 成日都鼓励你出去同我玩噶， 做乜啫？ 做乜啫？俾人揽下咯。 咁你都要，唔係我就都話咯，我都話我係一個唔識進步嘅傳統女性啊，但係你已經進咗步，兼且有 SP 咯。 嗯，咁樣未必係進步嘅。 進化，即係冇話，即係個思想上，即係我如果我個人唔中意你俾佢攬，我唔會咯。即係唔係話唔會，即係你我覺得使唔使咧？即係唔需要，我係想一個我中意嘅人攬我啊。 嚇， 係咯。 睇你可唔可以一下子好似跑一百米咁样，一下子嗰扎嗰个爆发性无端端，哎呀你好鍾意你个人啊，你好想去揽佢囉。 即係好似嗰下边个唔知跑一百米呢，仲要去最嬲尾呢係流力囉，好明显。破咗世界纪录你睇住佢流力，你係完全燥底囉，你明唔明？九秒六几啊。 哎呀我就係试过呢，搞到人哋起晒机呢，要捉我去佢屋企嘅时候，跟住我走囉。 点走法啊？ 咩啊？ 佢点样捉你先？ 佢直头系已经拉咗我落去楼下噶啦，想捉我上的士嗰啲嚟噶。 咁你唔系一个人 single 去噶嘛？ 系啊， 系唔系一个定系一个先？ 我系同朋友去，同个女仔 friend 去，跟住然之后咧，我 friend 攞紧手袋嘅时候，我已经俾人拉咗落街啦。 吓， 系啦。 咁狼死，点样拉你先？即系唔会夹硬嚟噶啦。啊，我哋行先啦，咁嗰啲。 咁嗰陣時我都諗諗地嘅。 唉，我都話叫你 train 嘅。 又話鍾意玩，但係呢又飲唔到囉。 咁咪唔得囉。 冇計㗎呢啲。 咁其實我都好淺嘅啫，但我可以話俾你聽，我真係試過咧冧，即係我就會保險啲，即係可能我同阿藍啊、阿貓去啊，咁有咩事咧，佢哋一定睇住我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正如我諗咗，我喺度瞓，佢哋喺度玩到天光嗰啲，我瞓到天光咯。即係咁啊，會保障啲啊，即係嗰啲 friend 一定唔會賴低你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我就會同一啲咁樣嘅朋友去咯，咁所以我就可以任飲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冇所謂啊！我諗咗人，即係我唔會咁啊。但係點佢點樣拉你落去先？ 好大力捉我隻手拉我咯，拉我去 lift 口，跟住拉我落去咯。 嚇？ 係啊。 咁你又冇俾人拖埋上的士嘅？ 跟住我 friend 走咁啱走咗落嚟，我咪同佢講拜拜咯。 嚇！ 我走啦，拜拜。 咁跟住咧 嚇？跟住佢好慘地，哎呀死啦！ 硬咗添咯， 硬曬又唔知點咁樣， 硬崩崩啲。 翻上去又唔知點樣喎，俾啲 friend 見到，咦？點解你翻上去？哎呀，好乸魚咁樣喎， 釣魚 咁早翻到屋企又唔知點。 你又知 兩點幾咩啊？ 兩點幾唔算早啦。 但係佢個樣好窿咯，好慘咯。 咁你又唔陪佢？ 我做乜嘢事要陪佢啫？ 咁你唔窿咩？ 咩啊？ 咁你對性都有渴求啊！頭先都講啊， 我已經達到我嘅目的啊嘛，我已經達到我去玩嘅目的啦嘛。 你嘅目的係咩咧？咁即係其實點解咁中意玩呢？ 或者我係中意喺嗰啲地方，哇！搞到啲男人嗨曬，跟住一個唔該，拜拜。 咁男人都係咁啫嘛。 佢哋起咗機就想要埋下文噶啦。 哇！咁唔係嘅喎，女人都係喎，出咗起咗水咁唔通 咁。我都有一刻諗過，但係我又冇可能掉低我 friend 囉。 哦，即係其實都係顧全呢個義氣嘅，如果唔自己去玩，咁點解你又唔試下自己去玩呢？ 我又未大膽去咁囉。 咁唔係㗎，你諗搵餐食啫。 又或者搵啲同類型嘅 friend 一齊去囉。 一齊搵食啊 ?Yes。 咪嗱你下次。 各自搵食。 你下次同我去。我唔介意你掉低我嘅。不過你帶咗我去搭車啲。 我都系掟你上的士嘅，撇低100蚊， 唔紧要，有人 sponsor 咯 ，problem 呢啲咪衰咯。嗱，下次同我去玩， 呢啲好朋友啦。 嗱，你话走嘅，随便，整低嚿水先啦。咁我一定会咁做啊。但系你嗱，譬如你咁样，但系你又唔会去玩 one night。 想嘅，其实有好想试下嘅，趁而家仲系一个人。 仲係 係啦，就係單身嘅時候好想試下 嘅。唔係㗎，啲人話咩嘛，點解要出軌，點解要去叫雞，就係返到去對老婆好啲，對老公好啲嘛。 唉，嘥氣啦。 要玩就玩啦。 要玩就玩啦。 唔係，但係咁樣喎，咁你又嗱咁講返你個 SP 呀，點解會有個 SP？ 無啦啦，即係其實呢，無啦啦呢，我同佢唔知點解講，同阿森講講下電話之後呢，佢竟然同我講，其實我而家有個 SP 喎。我即係其實係 O 咗，跟住吓點解嘅？ 其實嗰陣時呢，嗰、那個係上網識嘅，咁呢就一路都係 MSN 傾偈，跟住傾下，我記得上年我生日呢， 佢就捉咗我上去佢公司。 点捉咗你上公司做咩？ 揽揽细细咯， 吓 揽揽细细巢巢，但系嗰阵时我都仲未系去到可以咁样嘅地步咯。 系因为有 SP 之后先会上 one night stand 啊，定系点咧？ 系有 SP 之后上 one night stand。 点解咧？想试下啲粗有长短。 系、哦，想试下唔同嘅男人、哦。 唔怪得头先一讲拳头你摆到口。一讲拳头，阿森嘅动作系即刻，等我试下先。跟住系攞个拳头摆到自己个口度，其实系唔得噶，咁讲咯。我真系俾佢吹胀。 阿森其实好癫嘅人嚟嘅。 系啦，原来可以咁癫咯。 其实 但系 系咯， 点解会无啦有个 SP 啊？ 讲 埋落去啊！ 一路跟住系啦，之后一路咧就系 keep 住喺朝早。因為我同佢係同一個地區翻工嘅，咁跟住然之後有陣時會約早啲上去佢公司，又係攬攬石石抄抄，係啦，攬攬石石抄抄， 呢啲咪 morning call 咯，係咯，跟住然之後就哎呀好開心咁樣一齊落去食早餐，跟住各自翻公司做嘢咁。 有冇行埋先？ 就 係 morning call 先咁。 就係、有一朝早。哇！佢搞到我起晒水啊，黐线！但又要赶住翻公司， 你讲定佢讲啦 ，both 啦 ，both 添 ，OK，both 啦，哇！跟住好惨啊，跟住成日咧都喺度啰啰挛咁样喎。 吓， 咁好啦，跟住有一晚我又去出去铜锣湾嗰边饮嘢，咁都几近佢公司嘅，咁佢又。喺嗰度做紧嘢 ，OT 紧，咁啊上去啦，见下面啦，咁样。就是咁搞埋咗啦， 吓 成为一个 SP 啦。 咁但系点解冇一个嗱？你话会去佢屋企，即系唔系佢屋企 公司？ 佢公司即系譬如可能你朝头早会去一去佢公司，但系点解唔会成为一个情侣会变咗 SP 咧？ 因为我一路都觉得我同佢系上网识，而识咗冇几耐就咁样。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喺出面都系咁样。 其实讲真啦，如果 SP, 如果系话做男朋友嘅话，其实唔得咯。 其实我想讲咯，如果真系去 SP 嘅话，咁其实可能大家系冇爱咯，会唔会咧？所以就即其实一个定位嚟嘅。 但某程度上，我会承认我系中意呢个人，我先会同佢做到嗰样嘢咯。 女人就系咁 咯，系啊，我都觉得女人系咁噶。 都唔系多数啦，其实而家好多都唔系噶啦，即系好多。好多咩都咩啊！ 好多咩即 系好多女人都可以吃得开地去玩 one night stand 啊， 系啊， 即系呢啲。 我而家开始进化紧去嗰一步啦。 系啊，我谂啲听众都好想你快啲进化去嗰一步，等我得闲撞下你呢啲咁。记得问同唔同啊？ 点解咧？ 撞啦！ 同唔同咩事？ 咁啊，梗系。弟弟撞妹妹啦，唔通真系撞下你擦身而过咩？ 咁我肯定弟弟痛啲咯。 弟，如果撞落去就系咯。如果弟 定都系湿滑嘅啫，电手。 如果唔系妹妹干嘅时候，咪唔得咯，撞唔入啊，龟头痛啊。唔系嗱，咁样啦，咁你个 SP 到而家都系噶。 系啊。 但系你又话谂住搵佢去旅行噶喎。 系啊。 找不找到啊？ 就不到時間我哋。 大家都 好想有一個同佢一個淫戰嘅假期。 你知唔知道當時啊？阿森同我講係淫戰之旅咯，佢要去。啊，淫唔係淫戰啊，淫亂之旅啊，佢係要去。 一個淫戰嘅假期。 真係好。即係我完全係諗唔到你會變成一個咁，但我依然覺得自己好似咧都係坐喺度唔知做乜咁咯。你明唔明？即係唔係話坐喺度唔知做乜？即係可能可能我翻嚟結果咩都即係女人嘅要做嘅嘢我試過，但係你話真係去到揾下 SP 啊嗰啲就真係未進化到咯。可能我遲啲會㗎啦。 唔知點解咧？可能因為你身邊識咗啲朋友咧，你知道佢會咁樣咁樣咁樣，即係你就會聽到啊，其實冇理由自己單身唔去試下㗎。 即所有嘢都，即其实突然开窍，跟住所有嘢都想试，系咪？ 其实都系噶，以前我都唔去跳舞噶，无端端识咗啲朋友去跳舞。 哎呀，我记得啦，以前咧我系问你咧，喂落唔落啲啊？ 嗯， 嗰只咧你系话唔落，有咩好玩？嗰只嚟噶，你要明白点解我会觉得佢咁大转变？点解我会咁哑然？就系话喂去落啲啊，系咪啊？跟住佢竟然话。唔去呢啲地方㗎，係咁樣答我㗎。而家係話喂 Ladies Night 喎，咁樣咯，而家係咁樣咯，點算點算？即係咪我冇進化過咧？ 得意嘅，唔知點解咧？因為係三月，我記得係三月嗰陣時，我朋友帶我去去蘭桂坊玩，第一次去 disco， 第一次就有男人咁樣喺度同我磨，磨完之後，哇，我覺得好嗨！ 有冇出水啊？ 少少啦，即係我會覺得，哎呀！好嗨啊！唔知点解，我觉得磨到啲男人硬晒咧，我觉得好嗨啊！ 哎，好变态啊！ 对唔住啊！ 即系呢叫放火嗰、那个咯， 系， 但系又唔去灭火咯， 系啦。 OK OK， 你中意啊？哎呀，我完全想象唔到佢竟然变成一个咁样咯。以前仲要系嗰啲叫咩？贤妻良母过我噶， 系啊。 我就变咗贤妻娴母，娘咩咩咩要是但啦。 咩啊？咩叫 娴妻娘母？娴妻娘母，我变咗娴妻娘母嘅咧，其实最多都系。但系竟然佢系变成咁样咯，可以啊去 SP 啊，玩下 one night 啊，咁啊好想去玩 one night stand 啊， 系啊，好想去试下咯。 嗯， 系咯。 但系就未试过。 未试过。 你试咗话我知啊？ 会啦，好快。 得唔得话我知啊？ 会啦，好快。 条仔得唔得话我知？一个礼拜玩几晚其实好容易啫。 一个礼拜玩几晚，唔系一个月啊。 一个月玩几晚？ 几晚？ 咁都一定要去玩嘅，唔玩咁会点咧？啰挛。 闷啲咯。 点样闷啲啫？ 唔知道，好闷啊！有阵时好闷就会上去玩。 啊，咁系啊，其实我都开始进化。 同埋好衰噶，而家啲 club 咧系一到 ladies night 啊，星期三啊，星期四啊 ，send 个 message 过嚟。喂，今晚 Lady Slice 啊，咁样咧去玩啊，咁样咧， 即系熟咗，即系熟咗。 哦，唔系，我讲个情形俾你听，系因为我哋 keep 袋咧要留电话嘛，佢就攞嗰个电话嗰个 list 嚟 send message 俾人。 OK 啦，但系咁 几好一个宣传。 咁调翻转啊，你即系失咗恋之后几时有一个性对象，即系 SP 啊？ 嗯，年一年咯。 喂，嗰年咪好 dry？ 系啊。唔系嗰阵时我未 open 到咁样啊， 咁但系你会点样解决？ 咩啊？ 点样解决？ 自己嚟咯，我唔会好似吓， 唔会搵一串梦， 会湿男咁样。 你冇得卡啦，你点卡啊？卡手指啊？定卡脚趾啊？你卡脚趾唔冇人影你噶， 即系呢度搵碌嘢咯，搵碌青瓜塞咗入去断咗，咪要报警咯。 低难，唔系啊，系断咗喺入边啊嘛，你嘅意思 系啊？Exactly， 你会成碌先生唔觉意闪手跌咗落去，咁你无体心探你喎， 紧张得滞，拍断咗碌声， 快得滞，挫得快得滞，死啦！咁你真系搵青瓜， 梗系唔系 你咁讲，我哋又爆咪啦，冷静啲，冷静啲。唔系 青瓜。 你讲话用青瓜，你点解决？ 用手咯。 点样啊？ 吓， 教下我啊！ 你又唔识？ 我唔识噶。 多咁啊！ 你口交启发者，梗系要问埋智慧启发者，梗系要问埋其他嘢噶啦，真系啊！ 嗯，我好难教噶、啊。 示范咯。 除裤先。 你我唔介意啊。 系咪啊？ 嚟嚟嚟！我真系佢裤啊，好惊啊！我都觉得系，咁点啫？嗱，阿南啊，成日讲噶啦，掂音盒，掂到自己嗨，即系唔系掂啊？形容得好硬啊！呢啲咪粗鲁咯。 我会摸下我自己先， 即系 你 会谂 下，你会好想人哋摸下你手臂啊？ 肚腩啊， 一路捽上个胸度啊，颈啊，即系好舒服嘅地方，你会 边个系你嘅敏感位啊？ 其实都系心口啦， 心口啊，竟然系 颈啦。 不过真系人人唔同 啊。系啊， 系咯。咁跟住 咧，讲嗰啲男人咧，好悭嗰啲地方，即系啲即系点讲， 好嘥， 好嘥嗰啲地方。其实颈啦，同埋锁骨嗰啲咧，系好敏感噶。 啊，一啲啲啦。 我 覺 得好敏感，即係我 鎖骨，我鎖骨就唔太， 我會好敏感。 但耳仔呢個位就成日講 啦，膊頭啦，後面膊頭啦， 嚇，即係你會自己摸完啦， 係啦， 跟住咧 摸完之後 high 地，跟住摸啲好重點嘅鏈頭啦， 穴位， 啦，越位 你个重点啊嘛，系边头啊，跟住 边头啦， 吓， 跟住慢慢摸落去啦， 吓， 摸 到啊， 系阿南讲嘅音乐啦， 吓。 咁跟住應該都差唔多。 咩阿南講嘅音樂啫？你自己摸噶嘛，真係啊，唔係阿南教你。 咁我都有，但我唔會阿南咁樣一下一嘢就摸落去。 開關掣咧，都幾會 high 啲啊 ！Turn on， 真係啊！跟住咧， 跟住都應該差唔多濕噶啦。 咁點樣先滿足啊？即係你話自慰咁樣計啦。咁點樣先你覺得？ 我就一路都係捽。捽嗰粒音核嘅 吓，捽到佢 high， 系啊， 有冇高潮？ 就会好有噶， 即系自己唔系喎，之前 男人都俾唔到我 吓， 系啊， 今晚翻嚟试下先， 系啊，真系好明显系嗰度收缩得好紧要咯， 收 缩当你高潮嘅时候， 咁你咁唔使男人啦，咁你咁讲， 某程度上系噶， 咁你又玩 SP， 咁有阵时你系。都需要有啲嘢 進下 進入咁嘛，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要你個窿窿空虛噶嘛， 妹妹空虛啊，咁你唔係有音係可以令到佢咩啊？咁你有高潮噶啦嘛， 係啊，爭啲嘢嘅， 始終冇個充實嘅感覺， 冇個對手，始終冇個對手， 齋自摸唔得， 係咯， 始終都係要靠下人哋食糊噶嘛， 咁梗係啦，你得唔得啊？ 我都话我唔识咯， 唉唔得啊你 咩啫？我唔识就唔识噶啦， 你连智慧都唔识，你究竟了唔了解你自己身体啊？ 我今晚翻嚟了解，其实唔使我了解噶，我条仔了解咪得咯， 咁咪唔得咯？你自己都唔了解你自己， 讲笑啫，点会唔了解自己？但我想知道人哋嘅智慧技巧啫， 我就会咁咯。 咁你有高潮？ 嗯， 仲要系男人俾唔到你嘅高潮嘛？ 系噶。 喂，咁其实唔系喎，嗱，相对地，如果一个男人做翻同样嘅嘢，会唔会令到更加 high 啊？ 会。 诶、欸，咁多位听众听住啦，原来女人系可以咁样嘅，咁讲多次，重复一次。 闷唔闷啊你？又重复。 即系摸晒摸匀摸匀，跟住之后再劲捽音核咁啊？ 系啊， 劲捽啊？ 系啊， 真系噶？ 系啊。 会唔会嗌出声？ 好想捱，不過多數都係夜晚喺屋企。 喺張床度。 係啊。 唔係喺廁所度。 唔係。 哦，廁所。喺 張床度舒舒服服攤低唔好咩？ 啲男人打飛機都係咁講嘅。對唔住啊！啲男人打飛機都係咁講。 係咩？ 喺張床度唔好咩？舒舒服服。即係你要明白咧，我嘅手技係有進步嘅，但係都係差嘅啦，你知唔知啊？都话呢俾人考我手技囉，係唔識囉。 邊個考你啊？ 咁你话啦，係啊，我唔識囉，完全係唔識咁啊。跟住之后跟住试完手，佢试完手先试口咁样计呢，佢话个口好好多。我真係想煎爆佢囉。咁唔係，我觉得 同嘅用口又暖又湿湿地。 唔係，同埋用手其实係唔係㗎，如果你係譬如可能有啲即係如果你認識人啦、即係我成日想叫某啲人咧去教我咧用手，即係譬如可能你大陸咧，其實分噶嘛，分等級噶嘛，人家 嚇係噶， 梗係啦， 我唔知喎、 啊，即係分等級，有啲用手咧可以令到你條 JJ 出神入化，即係可以令到，即係佢手技係出神入化噶啦，即係可以令到你好 high 好爽嘅，咁呢啲揾日先再講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即係差唔多啦，好多謝咁多個聽眾咧，陪我咁悶都聽咯。如果聽到呢度嘅，如果聽得到呢一度嘅，就多謝曬先啦。 大家咁喎。 係啦，咁下一次我哋有機會又揾阿森咧，講翻佢嗰啲 one night stand 啊。如果佢肯爆嘅話， 我會好努力去揾我嘅經驗， 跟住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哎呀，好中意你啊，都話愛你噶啦。 我知你愛我噶啦。 咁好啦，拜拜。 拜拜。